第七篇黎阳 第四十一则应对进退要有礼貌有分寸意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与人往来都要守住基本的礼貌而且要有分寸应对进退都合乎生活的规范 故事暗室慎独在台湾曾经有一家公司公开招考行销业务所需的人才有十几位大学毕业生经复试录取之后同时参加面试在面试的时候负责面试的主管因事暂时离开十零分钟这个时候大多数的考生不知道有监视器在这里监看就肆无忌惮地在面试房间翻阅所摆放的公司文件只有一个考生端坐原位没有乱翻公司的档案最后主考官宣布那位考生被录取由此可知在无人监督的暗室都要如有人在场而谨言慎行不可以逾越自己的本分故事日常生活规范应用实例有位杨老师说他以前在幼稚园上堂每一次上完堂都会请小朋友吃酸梅曾经有一个小朋友年纪大概在小班左右有一次这个小朋友到落堂的时候他就自己去拎了一包酸梅拎到去杨老师的面前拿了一粒出来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吃啊 因为以前都是杨老师请他们而这一日杨老师很忙这个小朋友按耐不住他知道酸梅摆在哪里所以他就自己动手去拿了这个小朋友拎了酸梅之后去到杨老师面前杨老师就跟他说 弟子规有一句话讲倘不问即为偷没经过老师同意之前你就先拿酸梅就好像是小偷一样他就说 对不住啊，老师我知错了 杨老师就跟他说 凡是你要吃老师的东西首先一定要先问老师我可不可以吃啊经老师同意了之后才可以拿 杨老师跟着就跟这个小朋友说 在屋企你要吃任何东西亦都要问妈妈或者爸爸我可不可以吃啊而且吃的时候要从长辈先请到最后你自己先吃 这位小朋友经过杨老师这样一次教诲之后每一次他就会先来问话 老师落堂了请问我可不可以吃酸梅啊 杨老师说 可以 他才会去拎一包酸梅来先拿一粒给杨老师吃然后自己再吃另外杨老师之前都有交代如果有见到其他家长一定要打招呼之后再请他们吃到最后自己再吃果然他都是如此照做过了没几耐这个小朋友的母亲跟杨老师说 我个女儿最近特别有礼貌啊 杨老师就说 为什么啊 原来最近他一反常态就是在家吃东西的时候都会先请家人吃大家都吃完了自己才吃由此可知大多数小朋友的可塑性很高这些日常生活的礼节规范只要父母师长好好教他们都会努力做到 实例 回答问题要有礼貌。在美国有一位小学任教的克拉克老师，他教导学生回答老师的话一定要说是的某某老师，或者不是的某某老师。 Yes, madam, or no, sir, 等等有礼貌的话，不可以光是点头或者摇头，亦都不可以含糊地答哦或者嗯。克拉克老师说他在纽约市哈林区的一些学生去考一家纽约市的顶级初中，其中有一项是口试。这所顶级初中每一学年只招收30个学生，全纽约市有很多孩子去报考，包括克拉克老师的12个学生。克拉克老师和学生沙盘演练面试的过程，克拉克老师强调的一个重点是无论如何回答问题时一定要说是的某某老师，或者不是的某某老师。几个星期后，克拉克老师好高兴地听到他的12个学生全部被取录。有一次，克拉克老师和顶级初中的招生主任倾偈的时候，他一再说克拉克老师的学生是几咁彬彬有礼。由此可知，讲一句有礼貌的话做起来是几咁简单的一件事，效果却是非常显著啊。